东平思王宇，甘露二年立，元帝即位，救国，壮大，通奸犯法，上以至亲是服罪，复相连坐，久之是太后，内不相得。太后上书言之，求守杜陵园。赏于是遣太中大夫张子乔，奉喜书敕谕之，曰：“皇帝问东平王，盖闻亲亲之恩莫重于孝，尊尊之义莫大于忠。故诸侯在位不交，以至孝道；至节谨度，以益天子。然后富贵不离于身，而社稷可保。今文王自修有缺，本朝不和，流言纷纷，谤自内兴，朕甚惨焉。魏王惧之，师不云乎？吾念尔祖数修厥德，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朕为王之春秋方刚，忽于道德，亦有所疑，忠言未纳，故临遣太中大夫子乔，欲王朕意。孔子曰：“过而不改，是谓过矣。王其身为孰思之，无为朕意。”又特以喜书赐王太后，曰：“皇帝使朱吏患者令，常问东平王太后。朕有闻，王太后少加一言。夫福善之门，莫美于和睦；患旧之首，莫大于内离。今东平王出襁褓之中，而托于南面之位，加以年齿方刚，涉学日寡，傲乎臣下，不自他于太后。以世之间，能无失礼义者，其为圣人乎？”传曰：“父为子隐，直在其中矣。”王太后明察此意，不可不降。闺门之内，母子之间，同气一息，骨肉之恩，岂可乎哉？岂可乎哉？”喜周公解伯禽曰：“故就无大故，则不可弃也。吾求备于一人，夫以故旧之恩，犹人小恶，而况此乎？”以遣使者谕王，王既悔过服罪，太后宽仁以示之，后疑不敢。王太后抢餐，只思念，甚极自爱，与惭惧，因使者顿首谢死罪，愿洗心自改。诏书又敕副相曰：“夫人之性皆有五常，及其少长，耳目迁于室欲，故五常消而邪心作，情乱其性，力胜其意，而不失绝佳者，谓之有也。今王富于春秋，气力勇武，或师父之较浅，加以少所闻见，自今以来，非五经之正术，敢以游猎非礼导王者，辄以明文。”禹历20年，元帝崩。禹谓中谒者信等曰：“罕大臣意，天子少弱，未能治天下，以为我之文法， 见欲使我辅佐天子，我见尚书陈业疾苦，使我为之不能也。今暑热，县官年少，持服恐无处所，我微得之。必至下，与凡三窟，饮酒食肉，妻妾不离侧。又积渠闹，故亲姓后疏远。朔叹息乎天。宇文斥渠闹为家人子，扫除永相，朔痴讥之。渠闹思疏与过失，朔令家告之，与绝之，绞杀渠闹。又思奏请逮捕，有诏削凡抗府二县。后三岁，天子诏有司曰：“盖闻仁义亲亲，古之道也。前东平王有缺，有司请废，朕不忍；又请削，朕不敢专。为王之至亲，未尝忘于心。今闻王改姓自新，尊经修术，亲近仁人，非法之求，不以干戾，朕甚嘉焉。传不云乎？朝过夕改，君子与之，岂复前所削陷如故？”后年来朝，尚书求诸子及太史公书，上以问大将军王凤，对曰：“臣闻诸侯朝聘，考文章，正法度，非礼不言。今东平王幸得来朝，不思治节谨度，以防危失，而求诸书，非朝聘之意也。诸子书或反经术，非圣人，或明鬼神，信物怪。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全决之谋，汉兴之初，谋臣其策，天官灾异，地形恶塞，皆不宜载诸侯王，不可与。不许之词宜曰：吾经圣人所制，万事米不必载。王审乐道，副相皆儒者，但悉讲诵，足以正身于义。夫小辩破义，小道不通，志远恐逆，皆不足以留意。诸异于经术者，不爱于王。”对奏，天子如奉言，遂不语。历三十三年薨，子杨王云嗣。哀帝时，无言微山土自起覆草，如驰道状，有护山石转立。云集后叶，自知石所寄。至时向护山立石，树备草并辞之。建平三年，西夫公孙崇等共因姓陈董贤告之。是时哀帝备疾，多所恶，事下有私，待王后夜下狱验制，言使乌复公必合欢等辞祭祖柱上，谓云求为天子。云又与之灾异者高尚等之星宿，言上级必不遇，云当得天下。实力宣帝岂之表也？有司请诸王，有诏废玺房陵，云自杀，夜弃世，历十七年， 国除。元始元年，王莽欲反哀帝政，白太皇太后，立云太子开明为东平王，又立司王孙成都为中山王。开明立三年，薨，无子。复立开明兄延乡侯信子匡为东平王，奉开明后。王莽居舍，东郡太守翟毅与延乡侯信谋举兵诛莽，立信为天子，兵败，皆为莽所灭。